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美丽，虽然你从来不曾对我着迷，我总是微笑地看着你，我的情意总是轻易就扬我曾经想过，在寂寞的夜里，你终于在意，在我的房间里，你闭上眼睛亲吻不说一句，紧紧抱我在你的怀。我是爱你的，我爱你到底，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，任凭自己幻想一切关于我和你，你是爱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，相信自己真的可以深深去爱你。曾经想过，在寂寞的夜里，你终于在意，在我的房间里，你闭上眼睛。